新制裁，以回应北韩近期一系列导弹试射。美国宣布冻结三名北韩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同他们交易。南韩宣布制裁八名个人，包括一名台湾人和一名新加坡人，以及七个实体，指他们同平壤发展导弹和核武有关，逃避现有制裁。日本就宣布冻结三个北韩实体和一名个人的资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之中说，北韩最近的导弹发射包括试射，射程可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为地区和整个世界带来严重安全风险。制裁凸显美方持续决心要平壤为发射弹道导弹负责。南韩和日本都表示，制裁目的是坚决应对北韩连番升级的挑衅行为。美国又对中国和俄罗斯早前以避免人道主义伤害等的理由阻止联合国对北韩实施更严厉制裁表示失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该季候风会在周末期间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星期日较为和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较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75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9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6元升1.6，美团168元升5元，阿里巴巴84.8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64.52跌2仙，盈富基金18.77跌1.5，友邦保险79.65跌7毫，快手60元升2.3，可以自家25.3跌5仙，阿里健康7.25升6.4，京东集团217.2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9.558，瑞士法郎8.319，欧元5.311，加元5.792，新西兰元4.98，欧元8.201。每百日元对港元5.8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7点，跌448点。港金报16,71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4美元，卖出1,8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九龙塘哥和老街的渠务急修已经完成了，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易德道的中线重开翻。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建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冠峰园同埋小寿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界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嘅快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游乐场桥底去旺角，机场路一号客运大楼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8，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sihk.eaa.org.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嘅六月开始咧，环保署逐步咁移除喺市区嘅路边回收桶啊。听众刘小姐， 每一次抌，清洁工人咧就放喺垃圾桶咁样倒走去，就好嘥心机咯。 听众关先生， 我哋话三色桶唔系冇用，不过我哋做得唔好，但系点样再做得好啲咧？真系要各方帮你谂谂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呢？ 他不是当事人，但是尝试切身处地地探索这些小朋友的心底世界，还写了一套广播剧。这 套广播剧是不是真的帮到大众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呢？听听吴子浩的分享吧。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二分，来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陈耀平你好。 现在温度是摄氏18度，相对湿度是66%。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其实这几天的温度都会是比起之前低的。明天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会去到21度。不过都要留意，在朝早的时候天气都会清凉，特别是新界区呢都应该会再低多即是两三度的，而市区的最低气温呢大概会是16度的，咁请大家呢注意要着多件衫啦。咁潘永祥，我哋又睇下呢疫情嘅情况啦。咁根据呢卫生防护中心刚刚冇几耐之前呢公布嘅数字啦，咁就过去24小时呢係新增呢9359宗嘅新冠病毒嘅阳性嘅测试嘅个案嘅，咁而当中咧就有包括咗系637宗嘅输入个案，咁呢个就系新增嘅一啲嘅个案啦。嗱，咁当然呢个升势咧就值得大家关注啦。咁因为即系似乎最近咧嗰个感染嘅宗数嘅上升幅度咧都值得令人留意嘅。但系与此同时啦，寻日咧就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同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即系联合科学委员会啦，就聯同行政長官專家顧問團做了一個會議，並且是得出接種新冠疫苗的暫議共識建議。在他們的建議裏面 主要咧就係關於第五針嘅接種安排嘅。如果部分人已經係完成接種咗第四劑嘅疫苗，又或者係接種咗第三劑，同埋曾經受過感染超過半年咧，咁專家咧就認為有關人士可以選擇喺完成最後一次接種或者康復之後六個月，喺知情嘅同意之下啦，就接種咧額外嘅一劑疫苗啦，去加強保護嘅。咁另外咧，對於一啲院舍嘅人士啦，咁啊專家就認為咧，如果係已經接種咗四劑嘅疫苗，又或者係已經接種咗三劑，並且曾經受過感染嘅安老院舍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嘅院友啦，亦都可以按個人嘅需要咧，接種額外嘅一劑嘅二價疫苗咧，去加強個人保護。咁當然啦，院友咧亦都可以喺知情之下咧，自己揀翻咧原始病毒株嘅疫苗嘅嚇。咁另外咧，二價疫苗亦可以作為咧第三針或者第四針咧嘅另一個選擇。潘永祥 係啊，咁就的確個咧嗱，我哋最早有疫症嗰時候咧，打個關注咧就話嗰個死亡率，即係話如果你唔打針。或者打針之後咧，你嗰個降低個死亡率係幾多咧？咁因為打嗰陣時最關注就係嗰個生命噶嘛。咁到後期咧又多個數據啦，就話咧重症啦。咁即係總管你唔死到啦。咁如果你個重症係大嘅，咁一來辛苦啦，二來都佔用咗醫療系統啦。咁三來咧，咁你有重症之後咧，你嗰、那個對個身體可能有個永久性嘅傷害嘅。咁所以大家都關注，梗係重症係點咧？咁樣個機率有幾大咧？如果打疫苗可以降低咁樣，咁到而家咧，似乎即係都常態化啦。咁大家係咪都會啊諗下思考下，係咪都有第三個數據咧？即係話總管你唔係死亡，唔係重症，咁你佔用呢個醫療系統嗰個機率有幾大咧？因為總管你冇重症，你唔死，咁但係。如果你真的感染了，那你佔用我醫療系統，包括你急症室，大家都知道急症室其實都繁忙的，現在都。如果你說甚至可能有些醫療的，因為太多人佔用了一些病床，那會不會又會其他即正常的健康的即是病人又會影響呢？那當然你說重症會不會就說那些就叫做重症咯，這樣。那有時候是不是這樣界定呢？就說就算我不入院，不佔用病床，但我佔用急症室，我佔用一啲門診服務，咁依都係影響我哋正常個醫療系統噶嘛。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能夠有啊，即係第五針或者有二價疫苗，咁又會唔會多啲數據啊？即係佢變咗可以將依啲影響醫療系統個。影響會不會降低呢？咁樣 嗱，不過呢度咧亦都可能涉及到另外嘅一個問題嘅。喺今朝早啦，亦都有安老院舍嘅負責人咧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都提到，對於一啲院舍嘅長者嚟講，佢哋就會覺得，咦？點解好似打完一針有一針嘅？尤其是咧，譬如喺院舍入邊啦，即係通常都會係徵詢家人或者啲長者嘅意見之後咧，就安排佢哋接種流感疫苗噶嘛。咁啊，流感高峰期。有个感觉就似乎是流感针就啱啱又打完了，而家又叫他哋打第五针，咁究竟啲老人家就会问啦，咁我究竟要打几多针啊？咁呢个亦都可能会系咧部分人士嘅关注，我哋嘅即系新冠嘅疫苗到底其实应该系要打几多针咧？ 咁呢个当然系啦，嗱，即系等于我细嗰阵时候咧，冇人会问我打几多针。即係一個流感針噶嘛，因為細嗰陣時點會有流感針嘅疫苗咧？就有我相信都唔係咁多人打。咁後期都 唔係咁普遍地推行，應該咁講嚇。 咁到即係大家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咧，就聽啲老師講話，外國人係好驚流感嘅，佢哋嗱即係一見到流感就好似真係驚死咁樣。咁我哋笑啊嚇流感，我哋成日都會咁噶啦咁樣。咁即係變咗到。你嗰個已經係一個你叫風土病好，或者都已經有變異啊，成日都好似成日都要打咁嘅時候，會唔會就好似我哋流感咧？最初期嗰陣時候以為打咗一次又再打，年年都打咁樣。咁到時如果比如我意識俾個公眾知道，或者係啲老人家就話係啊，婆婆或者公公，即係好似流感啫，年年都要打啦，因為要變異噶嘛。咁嘅時候可能佢就會舒服啲啦，就話哦，原來咁嘅。否則啲話，你初時話打兩針，我以為打完兩針就停噶啦，跟住話三針，跟住話四針， 跟住而家仲話咧五針，哦，將來唔知打幾耐噶，要打幾多次咁樣。咁我覺得就慢慢俾啲老人家知道，咁佢可能會安心啲，或者容易接受啲咯嚇。 嗯，不過都要留意咧，其實流感咧，雖然話即係大家好似都好知道呢一種嘅病毒啊，咁，但實際上佢每年咧喺全球所奪去嘅性命咧係唔少嘅，亦都咧過往曾經喺歷史上發生過流感大流行啦，而造成咧特大嘅人命嘅損失，咁所以亦都唔可以即係忽略咗佢嗰個殺傷力啦。咁但係至於講到咧新冠疫苗嗰度咧，可能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而家似乎未係咧建立到一個每年打一次咁樣嘅規律出嚟啊。咁，但係就似乎見到即係會建議就係你隔咗幾多個月你就打第三針啦，跟住咧打完第三針幾耐咧你就要打第四針，跟住咧你又再打第五針，似乎就唔係循緊一個一年一度嘅做法去到做咯。咁變咗可能對於公眾嚟講，又係另一個嘅概念要去接受。 因为明白的，因为流感我们较为容易知道，因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了嘛。那现在即是新冠的疫苗呢，其实专家都说就算现在第五届即是第五剂啊，或者二价都好，其实打完之后仅有有效期，即是那个免疫力是六个月啊定三月打都不知道的。因为都是新啊，这个病毒又新，疫苗又是新。那所以变成就很难讲话你打完两剂就得了，或者四剂就得了，或者你打完之后隔几耐咧？半年定一年咧，都系要摸索咯吓。 嗯，嗱，电话号码187231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林永和嘅。林永和医生你好， 系林医生你好， 系嗱。首先想请问啊，就系根据你哋寻日嘅共识啦，就系咧，如果有啲人完成咗接种四剂疫苗，或者接种咗三剂，同埋曾经受过感染超过半年嘅成人咧，都可以选择喺完成最后一次接种或者康复之后六个月咧，系喺知情同意之下咧，选择接种多一剂嘅，即系话咧系可以打第五针啦。咁啊，即系或者都可能即系想再问一问啦，到底咧根据你哋嘅讨论咧，有边啲人系特别需要接种第五针嘅咧？ 是啊，咁我哋係啦，頭先都聽到你討論咧，就好似無止境咁打啦，大家可能希望都即係有個了解個背景啊，同埋即係往後條路點走啦。咁我都琴日其實喺會度咧，都大家都好用心去討論呢個課題啦，因為始終個新冠疫情我哋都係尚在了解中，佢一路演變緊，又有啲新嘅變種病毒一路嚟緊啦嚇。咁首先如果你話，即係邊一啲市民係比較需要即係考慮打呢個第五針呢？因為我哋就睇到呢，其實都開始係有好多二次感染呢，係喺大概感染咗之後半年呢就出現得比較多咗。例如我哋睇返院舍嘅長者呢，咁其實近呢兩三個禮拜呢，咁其實喺佢哋嘅確診個案中呢，其實有三成呢係一啲係三月嗰陣時係中過招，咁就再感染嘅一啲個案啦，咁亦都有啲擔心，就係即係特別係長者咧，去多一啲基礎疾病咧，就算個新冠病毒嗰個病情咧，可能再感染，我哋即係唔知係咪輕微啲又好啦，咁但係佢都會攪亂佢一啲基礎疾病咧，就會有一個重症啊，或者即係有一個危險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睇翻咧，即係比較最需要咧，我哋即係討論之間咧，就係院舍嘅長者啦，又或者變咗係同類咧，就係一啲變咗係多疾病嘅一啲譬如就算唔係住喺院舍嘅一啲喺社區嘅一啲年紀大啲嘅市民咧，咁其實佢哋可能感染再感染之後咧，就嗰個風險咧，同埋嗰個嚴重性會高啲啦。咁同埋佢哋本身個免疫系統，例如我哋話 T 細胞嗰方面咧，咁其實六十歲以上咧，我哋都驚係冇後生嗰啲咁健全。咁會唔會係喺打完第三針或者第四針之後，隔咗譬如半年之後咧，佢預防重症嗰方面咧係冇咁理想咧嚇？咁又或者推而睇翻社區度變咗，我哋驚有個傳播同埋住院嗰個醫療系統嗰個負擔咧，咁變咗就睇翻，如果係一啲年紀大嘅人士係特別係住院社嘅，又或者有啲高危嘅健康因素、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嘅市民，咁再加咧就係一啲譬如話醫護啊，或者一啲係 即係一啲除口罩所謂高風險處所嘅工作嘅市民啦，例如係飲食業啊，或者係院舍職員啦、啊，咁、啊、再加埋咧就係、是孕婦咧，咁其實我哋呢啲都係諗咧，佢係需要打呢個第五針，去到即係增強自己個保護咧，就同埋有機會有額外一個減少重症，去訓練翻啲 T 細胞咁樣咧。咁呢、這個嗰、那個考量咧，咁我哋就係會覺得比較高啲。咁所以頭先都講話係一個選擇同埋一個知情決定。咁我哋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就是，就係即係而家唔係話逼大家打針，又或者好強烈建議大家打針。但係如果好似我頭先講嘅群組咧，咁其實你希望明白嗰個背景，就係因為即係嗰個免疫力咧，可能喺六個月之後咧係冇咁理想，而你感染咗之後嗰個風險又大啲嘅話咧，咁既然而家有一隻疫苗咧，我哋係話係第二代嘅疫苗，咁係更加貼近 BA.4.5。又有埋原始病毒嗰、那個即係保護喺度咧，咁係即係變咗係一個即係好理想嘅一個加強劑，去令到大家即係保護自己嘅身體咧，可以即係保護得好啲啦。咁同埋亦都如果我哋可以喺個群體裏面咧，其實多啲人有即係第四五針嗰個保護咧，就算係一啲從未打針或者打唔夠針嘅人咧，我相信咧都可以或者間接有個保護咧，令到佢哋即係受感染嘅機會細啲咯。 嗱，林醫生啊，除咗咧頭先講到嘅一啲嘅院舍長者啊之外啦，咁其實咧而家邊啲人係可以即係去預約接種第四針咧？咁其實佢亦都有一啲嘅特定群組嘅，就係講佢哋免疫力比較弱啦嚇，即係譬如咧係做過腫瘤或者係血癌嘅免疫抑制治療啦，又或者做過器官移植啊，又或者係譬如佢係要長期洗腎啊，又或者係一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啊等等咧呢。类嘅人士啦，咁其实佢哋都系可以咧符合资格去预约接种第四针嘅。咁我想问啊，即系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即系除咗长者，头先我哋所提到嘅，如果佢系符合头先预约接种第四针嘅疫苗嘅特定群组嘅人士，佢哋其实都可以选择去接种第五针，或者你哋会特别建议佢哋都去接种第五针咧？ 系嗱，咁啊，我系啦，都讲解翻咧。嗱，其实我哋琴日出个指引咧，就睇翻咧，其实我哋系好宽松嘅，即系就其实十八岁以上，无论你有冇任何慢性疾病或者高危因素咧，只要你系打完第四针咧，如果系超过半年之后咧，咁你系可以有一个选择，去有个权利咧去接种新一代的疫苗，又或者接种翻科兴或者伏必泰的初代疫苗，嚟到增强自己的保护嘅。咁呢个就算你冇乜慢性疾病都可以考虑嘅。咁就但系头先你讲嗰个免疫系统嗰个失调咧，你提嗰啲例子咧，呢啲系一啲我哋系正正就系最关注，或者系甚至乎我哋系都建议去咧，就随住嗰个指引咧，就打翻第四针、第五针吓，因为佢哋嗰个免疫力系真系担心啲咧，就如果佢感染咗咧，唔系话次次都咁好彩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就如果系考虑即系接种疫苗，或者我哋希望有啲医护同佢讲解翻咧，就佢哋可以接种翻啦。咁而家预约嗰方面咧，其实琴日先至出个指引咧，我相信有关方面喺度努力中，因为预约系统都你而家今日揿落去，我今朝都好多市民问我都未有第五针呢样嘢嘅吓，咁所以我谂都其实好快，其实支针就系上个礼拜七日前先嚟香港啫，咁七日后已经发展到批核咗去有第五针呢样嘢咧，咁其实我谂可能过多一两个礼拜咧，应该就好快有公布系所谓可以预约，咁而家预约咧，其实就好似就好宽松，就所有人都可以即系接种啦，但系实际上执行嗰时候会唔会有一啲第一考量嗰、那个？每日接種嗰、那個即係嗰個嗰、那個配額咧，而家聽聞咧暫時即係都幾理想，不過都仲係可以應付嘅。咁但係如果開始咗第五針之後咧，會唔會即係有一個人海出現咧？就變咗有一啲會唔會要先後次序去俾一啲即係更加有需要嘅人咧？咁呢個就希望有關方面留意啦。咁但係院舍嗰方面，我哋就希望知道 外展嘅方面呢，如果係呢都盡快可以提高呢個第二代疫苗可以接種囉。 唔好意思，我想跟進多一個問題，因為你頭先最開初講到呢邊啲人係適合打第五針呢，你都有講到孕婦㗎。咁但我留意到而家孕婦應該就唔係喺第四針接種嗰一啲嘅建議群組入面㗎喎，係咪？ 其實我哋如果頭先講咧，就係十八歲以上啦，咁佢就即係冇特別話講係，譬如話孕婦係即係一個唔需要打或者唔應該打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孕婦接種係即係其實一個好理想嘅一個做法，佢可以喺幫個 BB 咧喺懷孕期嗰陣時候，個胎盤都可以即係提供一啲抗體啊，同埋一啲保護力啦。咁但係即我講個孕婦嗰樣嘢咧，咁其實我係參考翻世衛啦，即係佢就有特別指明，就係如果我哋考慮打第五針嘅時候咧，有啲咩比較高危群組咧，咁就包括呢個孕婦啦。咁我哋其實委員會就冇指明孕婦一個特別需要嘅，甚至乎佢其實好簡單就話。你十八歲以上，總之是第三針、第四針過了半年，其實你都可以考慮。 不過那個就是一個世衛的建議嚟嘅。不過林醫生啊，五點半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唔該曬。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9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637宗输入病例，多11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560人死亡。11间安老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1名院友确诊，31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96间学校呈报1192宗个案，涉及988名学生和204名教职员。11间学校共11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一名34岁女护士今年初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假装为6名市民接种疫苗，以获得疫苗接种纪录。今日下午在观塘裁判法院判囚6个月。案发在今年1月至2月底，34岁被告在一个疫苗接种间担任兼职疫苗接种护士。医疗机构禁止接种中心护士为家人和朋友接种疫苗，避免利益冲突。在疫苗通行证全面实施之前4日，有人前往接种中心并且到访被告的疫苗接种间，虽然他们没有接种疫苗，但是获发出疫苗接种记录。天文台表示，9月至11月本港经历有纪录以来最暖的秋季，平均最高气温 29.2 度，平均气温 26.4 度，两个数据都是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而平均最低气温 24.4 度亦都是同期最高纪录之一。天文台说，由于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在11月内大部分时间较正常弱，11月香港远较正常温暖，平均最低气温 22.0 度和平均气温 23.4 度，分别较正常值高 1.7 度和 1.2 度，是有纪录以来11月的第二高和第三高。天文台提到，11月2号下午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尼格是自1946年有纪录以来第三个需要在11月发出8号警告信号的热带气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表示，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受到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有所回摆，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有所增加，希望这个只是应对眼前困难的权宜之计。强调巴黎协定和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創新的大趨勢不可逆轉。謝振華在國際金融論壇2022年全球年會上又說，世界已經迎來以綠色低碳為特徵的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技術變革， 希望各主要国家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改变，继续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增进政治互信，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外交环境和开放的贸易金融秩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星期日较为和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较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尖沙咀九龙公园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之前咧，近住中间道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已经全线解封翻，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广东道。近住柯士甸道，重复一次啦，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因为较早时啦有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广东道近柯士甸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珠海学院那段呢，交通比之前舒缓了，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海荣路和黄金海岸商场。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码头角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近码头角道政府合署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游乐场桥底去旺角，机场路一号客运大楼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30多年嘅事业发展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嘅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尋日咧就專家委員會啦，就住接種第五針疫苗咧，同埋使用二價疫苗咧，作出咗建議嘅。咁你又有啲乜嘢嘅關注或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啊，潘永祥電話旁邊咧，我哋繼續請翻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專家，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成員林永和醫生嘅。林醫生你好， 林醫生你好， 大家好， 林醫生， 林醫生，我想問咧。 嗱，頭先你講咧就話即係第五針咧就似乎好寬鬆嘅， 係 即係話你十八歲以上咧，你接種咗第四針六個月之後咧，你就可以選擇打第五針啦，咁樣 冇錯， 就可以揀即係咩都得，第二價又得咁樣。 係 咁，我想問咧嗱，因為大家知道好多老人家咧好遲好遲先決定打針啊，係咁，所以變咗到打第四針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好近期嘅事。 係。 咁依啲咁嘅群組，如果係真係一啲我哋所謂高風險啊、犬舍啊、長期病患者啊，咁可唔可以唔使等六個月，可以早啲打第五針咧？ 啊，嗱，呢個值得一提咧，就係、是、其實院舍嗰方面咧，嗱，我哋就係即係有一個咁嘅安排咧，就係、是、三個月咧，佢就可以接種噶啦，即係第四同第五針相隔咧就三個月就得啦。咁另外順帶講咧，就係頭先講話一啲免疫力失調嘅一啲指定疾病嘅患者咧，咁其實佢都係可以咧第五針咧係相隔。第四針咧係三個月就得噶啦，咁但係其他市民咧，即係我哋個諗法就係其實半年咧就即係因為都有啲數據就係半年到咧，咁其實嗰個感染咧係即係再感染嘅風險好似係即係係真係高嘅嚇，咁所以又用半年嚟、即係大家即係做一個比較，好似唔好話哇咁密又要打針咁啊，咁就咁就所以即係。又亦都其實好多外國咧就嘅國家都係半年啦，咁雖然都有啲係四個月，譬如美國有兩個月添嚇，咁、我哋揀半年到都係一個即係都好合理，同埋即係一個適合香港個疫情嘅一個做法咯。 係咁嗱，除咗話一啲長期病患啊或者院舍嗰啲，咁今次會唔會有個年齡都有一個特別處理咧？即係譬如話。佢已經係70歲啊，或者65歲啊，或者60歲以上，佢都可以選擇好似長期病患者咁樣，即係縮減到三個月都可以打咧。 嗱，暫時我哋如果話社區嘅長者咧，咁就未分到咁細，咁都係即係大概係我哋都係用半年嚟到做一個區分啦嚇。咁呢、這個嗱就當然係即係有。永遠都係有一啲人咧，就好想盡快打， 冇錯。 咁但係有啲人就最好又唔好煩到我啦，夠噶啦咁樣。因為即係都事實上咧，我哋其實個重點都係其實頭嗰三針，我哋希望所有市民一老一少咧都起碼打齊三針咧，這個叫基本保護力。咁香港有一啲本地嘅數據好清楚、就係即係預防重症啊、死亡率啊、嗰、那個入院啊等等都係好理想嘅。咁第四針同第五針咧？你可以話就係一個，即係希望就係更加追貼個疫情。我哋善用而家既然有一個二價疫苗嚟到嘅，咁我哋希望善用個資源去到提升我哋整體嘅免疫力啊，防止個疫情有啲我哋未可知嘅一啲變化咧。咁所以我哋考量到呢幾方面，所以先至就俾一個咁嘅選擇性嘅一個。機會大家再接種一個疫苗咯，就唔係話逼大家打咯。 嗱，林醫生最後想問多一樣嘢，就係咧，今日亦都有院舍嘅人士去講啦，即係佢哋要同啲長者去解釋咧，接種第五針咧，可能都有啲困難嘅，因為對於啲長者嚟講咧，佢哋已經之前打咗幾針，跟住又打完流感針，咁然之後你又而家叫佢再打針，可能佢都唔係好搞得清咧，佢睇佢打緊咩針，點樣去說服或者話俾呢啲長者聽咧？ 嗱，呢個都好問題，我都有去院舍度咧。我都即係嘗試，真係即係大家家人或者我哋正希望喺電台度就係大電波，就令到大家了解得清楚啲個背景。咁解釋翻其實係即係如果個疫苗點解喺半年就即係喺呢個冬季，我哋建議即係係因為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個疫情有變化咧，就叫大家即係可以係即係打多針啦。就如果院舍嘅解釋翻佢即係嗰個感染嗰、那個喺嗰個地方嗰個風險係大啲啦，同埋就。另外佢本身個疾病嗰方面啦，咁我哋即係有啲係可能解釋一啲資料，但係亦都可能即係希望後生嘅點正正我哋點解十八歲就可以開始打，其實人人有份咯。譬如之前有啲講法啊，係點解老人家先至打先啊，好似好危險啊咁。咁我哋其實而家一視同仁，咁希望大家如果啊家人都自己打嘅，咁都希望係即係。分享一個愛同埋一個即係保護力咧，就同即係長者一齊去接種啦。咁呢個都係希望大家一齊去走出疫情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林永和醫生，唔該曬。林永和咧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成員嚟嘅。1872311嚇，對於接種疫苗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傾。阿潘永祥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安老院舍嘅人士啊，就係香港買位安老服務議會主席謝偉雄。謝偉雄你好。 謝偉雄。 宏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阿谢威雄啊，大家而家留意到咧，即系近排比较关注咧院舍嘅感染嘅宗数啊，即系亦都有一啲嘅资料显示咧，似乎院舍入边嗰个感染嘅宗数系有上升嘅趋势嘅。咁你哋自己嗰个观察又系点样咧？尤其是同今年年头嘅第五波去相比嘅时候，个状况有啲咩唔同咧？ 今次或者最近呢段时间咧，同上次或者其实不久之前的二三月份第五波初期，我想大家的感觉就会是有一种现在是大家会有一个暗涌的感觉，数字开始上升，但是好像亦都希望是不幸中之大幸，就是个爆发性就没有当时那么犀利。但是我想强调现在那个数字呢似乎是在社区那个我们叫社区里面的爆发的数字是居多，所以变了虽然现在院舍是大家都是草木皆兵咁样去预防，亦都有好多各项嘅措施，例如话好紧密嘅核酸测试等等呢度去做。我哋都担心唔知係几时就会即係叫做比较大規模咁样去蔓延去院舍嗰度咯。而家係开始有一啲逐步越嚟越多嘅情况出现。 嗯。 谢伟雄啊，我都想了解一下呢，过往嘅日子呢就除咗话爆发得好紧要，即系嗰个疫情咧系几何级数上咁样，而嗰个重症同埋死亡都高嘅。咁我想问今次咧，所以所以我哋今次咧就惊咧，当然第一就惊会唔会即系有好似几何级数上啦。第二亦都会惊就话会唔会个重症啊死亡会高咧咁样。咁但系当然而家都系言之过早啦，因为由几千啊，而家去到接近一万啦咁样。咁但系你哋即系接触到观察到。即係重症啊，甚至話死亡嗰啲，其實會唔會即係都好嚴重啊？抑或只不過都係感染嘅個案都多，咁但係咧都仍然咧都係唔係太嚴重咧？即係嗰個病情唔係太嚴重咧？ 係啊，你講得啱啊！我哋嗰個感覺咧，就雖然我哋冇一個好確實嘅統計數字嚇，呢個我哋真係冇去做，但係經營者普遍上我哋交流嘅時候咧，那個感覺都係。那個數字希望都不會再進一步上升啦。 那 個數字雖然是都是有，而其實它那個傳染力都是強，但是呢我咁樣講啦，老人家基本上都是冇嘢嘅，基本上都是會好翻，或者是好嚴重的個案是極少咁樣。咁呢個我哋唔知道是因為嗰、那個而家嗰個治療方案是好早就俾藥物。同埋係盡早我哋去做隔離呢一個有關啦，定係其實個病毒係弱咗呢樣嘢咧？呢個我諗呢啲就留翻專家去研究啦。但係我哋嘅感覺就係、是，似乎雖然有一個繼續去傳播度比較高嘅情況，但係似乎老人家佢能夠復原嘅機會都會係大幅增加嘅。 係啊，我都想跟進一個問題，就話即係當然開心聽到就即係嗰個復原都係理想。咁但係你。呢啲系數據，通常系讲打咗兩針啊、三針啊，因為要打埋四針嗰啲先至系咁嘅情況出現咧。 打四針我哋會少啲，因為都但系我哋三針嘅情況就會係見到你所講咁、因為其實普遍院舍嘅老人家咧嚇，去到現在嚟講咧，第三針我哋亦都基本上喺十一月尾左右係完成咗啦嚇，咁啊同埋十一月尾都完成咗我哋嗰個流感接種咁樣，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咧，普遍都係講緊打三針，第四針咧就未係差唔多時間嘅，我諗可能過咗差唔多新曆年之後就會開始去籌備啦咁樣。 嗯，係啊，謝偉雄，除咗係院舍嘅長者之外咧，你哋最近對於院舍員工啊染疫嘅狀況有冇一啲嘅觀察啊？ 我哋有一个担心啦，因为其实呢院舍嘅员工呢，你话染疫嘅数目唔系冇嘅，我諗睇坊间报道都会偶有都会出现嘅。咁但係其实我哋个忧虑或者我哋个个关注呢，就係因为我哋都知道一个人或者同事佢哋染疫咗之后，因为大家知道二三月期间之后基本上好多同事或者我大胆讲大部分嘅同事都可能感染过㗎咁样。咁喺咁样嘅情况，佢哋都身上都会有一定程度嘅抗病力啦咁样。咁但係随住时间或者去到今年年尾出年年初，我哋接触得到嘅一啲数据就係可能佢哋係感染后嘅 半年以至九個月，佢哋個防御力亦都會低啲噶咯。咁會唔會引致到本來係有抵抗力嘅又會差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都現在都係好鼓勵緊啲同事咧，希望佢哋盡快去打第四針咁樣。 另外咧就係專家委員會啦，尋日就建議咧，即係敦促符合資格嘅院舍嘅院友咧，要盡快安排接種四劑嘅疫苗啦。咁亦都話咧，如果佢係已經接種咗四劑嘅，咁其實亦都可以按個人需要啦，接種額外一劑嘅二價疫苗去加強個人保護嘅。你自己觀察到個情況，實際上要啲長者佢哋接種第四劑或者係第五劑嘅話咧，喺令到佢哋理解嗰個重要。嘅时候有冇啲咩嘅困难啊？ 我相信由旧年年尾差唔多12、11月开始喺院舍嗰度大规模接种之后咧，逐步去到而家咧，大家对接种疫苗呢一个观念或者系个谂法咧，已经系好开放噶啦。咁亦都大家都会接受，其实疫苗系保护我哋特别弱嘅呢班群体嘅首要。要做的工作，我想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应该做的事啦，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疫苗的接种安排，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做得跟政府合作啦，大家都是很畅顺啦，亦都极少会出现是说一些个别会是很反对咁样，因为其实基本上院舍其实都已经打晒针㗎啦，所以佢继续去打其实都是安全嘅咁样。咁我哋都会啱啱回应返，因为最初接种嘅时候话是院舍嘅老人家是暂时是未可以考虑二价啦，咁但係而家呢都会开始有啲家属会问下，我可唔可以揀去打二价呢一啲，不过虽然未一个普及啦，但係可以預見得到，其實大家對接種疫苗以至是更新的二價疫苗咧，佢哋都係保持開放態度咯。但係我哋會諗呢一點，我想增加一點就係，而家維持住呢個打針嘅動力咧，係必須要繼續嘅，因為始終呢個我哋係好靠政府去帶頭啦。因為一個月醫生嚟一次，同一個月醫生嚟兩次已經係好唔同嘅效果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这个动力，我们这个打针这个 momentum 呢是可以维持得到，令到老人家想打就可以打这样。 想问埋就是你刚才提到二价疫苗啦，那你们如果有院友是表示是想接种二价疫苗的时候，其实你们的安排会是怎样呢？会是安排接载他们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那里去接种啦，定是呢会是可以联络返相关的机构呢，问下他们可不可以提供到上门接种啊？ 我哋而家都係初步嘅啫，我哋而家未有一個做法係話點樣去安排佢哋大規模去接種二價呢一樣嘢。我哋有啲家屬其實就係問緊，如果佢帶個老人家出去係會點咧咁樣？咁我哋其實都喺度考慮緊啦，因為大家要傾嘛咁樣。咁至於話喺院舍嗰度而家本身係我哋叫做計劃咗或者時間表上安排咗嘅，就會係繼續係打翻現有嘅兩種疫苗啦。 好啊，多谢晒你吓，谢伟雄倾到呢一度啊。谢伟雄咧系香港迈伟安老服务议会嘅主席嚟嘅。 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同时系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今年保安局将带领各纪律部队、青年团体喺香港海关学院参与宪法40周年升旗仪式。 我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增强社会对宪法的认识，弘扬宪法精神。 12月4日早上7:40， 国家宪法日， 港台电视32、港台网站和保安局及各大纪律部队 Facebook 现场直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永祥，其实除了院舍之外，我想我哋都会关注咧，就系喺儿童啊，同埋喺学校入边咧嘅一啲感染嘅个案嘅。睇翻卫生防护中心即系最新嘅一啲嘅公布啦，咁其实系喺学校入边，即系发觉系检测到有新情报个案咧都多嘅，总共咧有696间嘅学校啊，新情报咧1192宗嘅个案，咁当 中咧有11班咧係需要停課一個星期添。咁亦都留意到啦，似乎喺依個數字上面咧，其實都暫時嚟講，即係小學咧，似乎情報嘅個案數字，以今日嘅數字嚟講啊，就都唔少嘅喎，有292。中學咧嘅情報個案264，而幼兒園或者幼兒中心咧就係126啊，潘永祥。 呢個的確係嘅，因為嗱，第一。小朋友咧，佢哋嗰個衞生嗰個意識會低啲啦，同埋佢哋又會接觸群體多啊，即係唔同我哋平時大人，咁我通常喺辦公室你接觸嘅都係少啦，都係兩三個啊，甚至可能唔需要添。咁但係小朋友唔係啊嘛，或者學生佢就係坐喺課室都幾十人啦，跟住小息又會大家一齊玩啊，一齊傾偈啊，甚至可能食嘢咁樣。咁所以變咗無論學生，就算老師都係㗎，我自己教書咁樣。都是對著一大班學生咁樣，咁所以變咗點解即係兒童啊、青少年咧，佢都要特別關注佢哋多啲啊？ 係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啊，葉柏強你好， 葉醫生你好。 燕平你好，永祥你好， 系啊，叶医生，我想请问最近你哋留意到咧，牵涉到儿童嘅感染个案啊，佢嘅严重性有冇同之前系有啲唔同咧？ 系啊，多谢两位今日有机会咧，就分享翻呢个我哋好关心嘅课题。嗱，头先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其实过往呢两日咧，天气开始转冻啊，咁咧就呢段时间咧，其实我哋喺医院病房咧收嘅儿科嘅感染个案咧，其实一路增加紧。嗱，早一轮咧就当新冠病毒略为稳定少少嘅时候咧，其实已经非常之多嘅其他病毒感染，譬如肠病毒啊，或者呼吸道核包病毒啊，最近一啲比较严重嘅流感病毒啊，但系咧就呢两日大家都留意到啦，其实已经重新嘅新冠病毒去到过万宗，而每一日我哋讲紧学校情报嘅个案咧，都有千几个。咁呢段时间咧，其实入院特别系年幼嘅小朋友咧，多咗好多。嗱，我哋特别担心嘅咧，就系呢一排咧，因为新冠感染而发生重症并发症，甚至有生命危险嘅幼童个案咧，一路增加紧。 一路增加紧，其实嗰个趋势究竟系点样啊？ 呢段時間咧，大家有留意咧，就其實早幾個禮拜咧，當天氣穩定啲嘅時候咧，其實新冠病毒一路都冇停過。開始我哋俾學校多咗好多面授課堂啊，而好似頭先兩位有傾過偈，我哋喺學校嗰度係好鼓勵小朋友咧多啲互相有啲互動嘅活動啊，同埋交流咧。其實透過互相接觸咧，其實佢哋傳播嗰個風險咧就一路增加緊㗎啦。嗱，呢段時間咧，我哋發現咧就有好幾個個案咧，都係喺啱啱天氣轉動咗冇幾耐咧，就因為感染咗新冠，喺好短時間咧就發現咗有嚴重嘅腦炎啦，甚至有嚴重嘅腦水腫啦。咁最近有個個案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啦，甚至咧就喺醫院嗰度咧係心臟休克，進入到一個非常之危急嘅狀態。而呢啲個案咧，大部分都好不幸咧，都未有機會咧可以打齊新冠疫苗，即係話咧佢哋本身未有一個好嘅免疫保護咧，就中咗新冠，令到有非常嚴重嘅併發症。 留意到咧有一個個案咧，就係有一位三歲嘅小朋友啊，佢係臨床診斷到有甲型流感併發休克嘅，咁佢就係已經打咗季節性流感疫苗，但係就話個體內抗體咧係未產生效用。 是啊，因为大家要留意啊，流感呢其实不嬲都是其中一个在冬季呢我们非常担心的情况。今年我们特别担心，因为呢一般我们在香港的小朋友呢或多或少传统呢其实很容易就曾经感染过流感，或者接触过有感染流感的家人或者同学仔。但是过往这两年呢，因为新冠病毒的控制我们很严格呢，大部分我们的小朋友呢其实是完全没有抗体或者免疫力呢去对抗流感和其他比较重要的各类性病毒的。所以呢到今年啱啱进入冬季的时候呢，其实我哋好紧张，希望我哋小朋友呢可以尽早去安排接种流感针。嗱，今次好唔好彩三岁嗰个小朋友呢，因为佢年纪比较小，一般呢其实八岁之前嘅小朋友呢，就算进入冬季之前呢要打流感嘅预防针呢，係要打两针，相隔一个月以上呢嗰、那个抗体先至够嘅。今次嗰个小朋友呢其实只係打咗针八日，其实身体呢係未足够，佢亦都係今年第一年打针，所以呢係未有足够嘅抗體咧可以對抗流感嘅。嗱，今次我哋擔心，因為今次嗰個流感感染咧，對一個年紀咁幼嘅小朋友咧，其實好短時間咧已經令佢進入一個好危急嘅狀態，需要用呼吸機啦，用強心藥啦，亦都需要深切治療。 啊，葉必生啊，頭先聽你講咧，就話啲兒童啊或者青少年嗰啲重症啊個案係飆升咗嘅。咁我想問咧，嗱，因為頭先我哋訪問啲院舍嗰啲嘉賓咧，佢話雖然而家個案多咗，但咧佢哋就重症咧就真係少咗，同埋咧都係輕強咗，冇乜喎。咁如果你嘅觀察會唔會係咪因為佢哋院舍啲老人家好多都打咗三針，而小朋友咧因為好多未打。兩針都未有， 所以有一個咁嘅表現差異咧。 好啱啊，永祥啊，大家都仲記得啦，即係回帶諗翻大半年前咧，二三月第五波嗰陣時咧，我哋嗰陣時嗰啲院舍嘅老人家咧嚴重感染，瞓曬喺急症室外邊咧，喺度等緊救援咧，嗰個好傷心嘅情況咧，其實真係令到我哋好痛心。但嗰段時間咧，大部分院舍嘅老人家咧未有免疫能力，亦都未打齊針。但有少少似我哋而家年幼嘅小朋友。嗱，大家留意到咧，雖然我哋之前就推動得好積極，亦都小學生、中學生。做得很好的，但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其实香港还有八成呢是一针都未打过的，所以这对小朋友呢其实身体是完全没有免疫抗体。现在我们开始复课和多做多社交活动呢，其实未打针的小朋友呢是暴露在一个非常高的危险环境， 所以 很容易感染， 所以更加要特别注意。多谢你叶医生，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瑞丰花园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和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卫理道。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九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9点，跌44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296蚊，升1.6；美团168蚊，升5蚊；阿里巴巴84.8，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64.52，跌2仙；盈富基金18.77，跌咗1.5；友邦保险79.65，跌7；快手60蚊，升2.3；海尔智家25.3，跌5仙；阿里健康7.25，升6.4；京东集团217.2，升2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新华联合投资、新华通讯频媒、中康控股、金禧国际控股同埋 International Genius。五大跌幅股份：百心安、比优集团、智云健康、皇冠环球集团同埋环球数码创意。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34.02，瑞士法郎0.934，加元1.344，人民币7.025，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港金系报16,7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0.9美元，卖出价1,801点，啱啱转咗1,801.6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3.6，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快线咧，曾经有宗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处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仁安医院。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站。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排到第一城同埋沙田路近鱼翠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快线的交通意外处理好了，车龙现在去到丁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而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柯士甸站一段比较车多，排到去加洛萨圣玛丽书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排到康德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圣贤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而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比较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博爱医院挤塞，龙尾两边去到逢吉乡同埋大旗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在内地的升学概况，今年的教育展在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在12月3号到9号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是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有读者形容看着活着的山峦The Living Mountain 这本书，竟然有一种心有灵犀、精神相通的感觉。作者描述他在遨游苏格兰群山那阵所见到的景色，和他那种渴望投入山岭怀抱的强烈感觉，简直就好像在这里诉说读者心中的感受一样。只可惜他已经去世多年，即使要神交，亦都要先打破人鬼之间不同空间的隔阂。中学嗰阵，老师会教学生唱《罗网湖畔》同埋《苏格兰的蓝中花》，让人深深咁被苏格兰嘅风景人情所吸引住。而《罗网湖畔》以幽怨嘅旋律，悲怆世诉苏格兰人受尽英格兰人侵略嘅凄惨故事，听起嚟令人感触落泪之余，又同湖畔的绝美景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拿恩谢泼德留了一头长发，额上面绑住布头巾，一念倔强，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文艺气息，很难想象他的笔锋是如此细腻，观察是如此入美。他说，我笔下写过石和水、霜和太阳，这些似乎都是和活的世界无关的东西，但我想山中的生物也是通过这些看似是死物的创造力量才得以生存，因此山是一体的， 不可分割的。我相信，我理解佛教徒为什么要上山朝拜，因为当我更深入地进入山的生命时，我也更能看透我自己的生命，超越欲望，认识存在，这是山给予我们最后的恩典。所以行山嗰阵，不妨少说话。呢、这个除咗系因为山岭唔识得讲嘢之外，我哋更加要用心感受山嘅恩典。行山唔需要有目的地，因为行山嘅目的就系同山岭喺一齐。正如我哋探朋友咁，亦应该系冇咩意图一样。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细杰啊，细杰，出下声啦你，唔好扮听唔到、啊。你再唔应我，我走噶啦，成碌木咁。 诶，醒、啊，瑞文咁都俾你估中。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木库嘅负责人讲下佢哋点样回收本地嘅木材，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上嚟到晚上嘅6:4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潘永祥啊，跟住我哋要讲一讲咧一啲嘅基建发展啊。咁啊，之前系讲紧三铁三路啦，咁啊正式咧今日会开展个咨询工作嘅。啊，三铁三路系讲紧咧边三个嘅铁路，边三条路咧？路咧就系包括咗系北都公路，主要就系由天水围途经新田连接到去古洞。北嘅主要就系为咗北部都会区咧第二市嘅运输容量需要啦。另外一条咧就系沙田隧道，就系开一条喺新嘅南北干道连接住大埔同埋西九龙嘅，主要就系为咗要完善南北嘅运输网络，同埋咧要舒缓咧吐露港公路嘅压力。剩翻嗰条路咧就系将军澳油塘隧道，嗱呢条路咧就系连接将军澳嘅第三条公路隧道啦。咁最主要就系为咗配合咧第二时将军澳137区新增嘅人口啊，其他嘅发展去加强咧对外连接嘅。至于三条铁路又系边三条呢，就系港深西部铁路，就系连接咧洪水桥同埋前海啦。咁啊，最主要就系为咗第时嘅大湾区嘅融合发展。中铁线就系由元朗嘅锦田途经葵涌连接到九龙塘，目的咧系为咗舒缓屯马线嘅载运压力嘅。仲有一个咧就系将军澳线嘅南延线，就系将而家嘅将军澳线咧延展到去将军澳137区，亦都系为咗第二时137区新增嘅人口容量同埋发展咧而兴建嘅。嗱，咁啊呢三铁三路咧，其实都大家听咗即系一啲嘅時間啦，咁但系入边咧都有一啲嘅爭議存在，特別就係即系可能會大家比較關注就係將軍澳嘅掌油嘅隧道啦，咁同埋係將軍澳線嘅南延線啦，因為之前咧我哋已經係有掌南隧道同埋跨灣連接路，咁於是都有一啲嘅議員就話到咁。呢、这個掌油隧道會唔會有某程度上嘅重疊呢？另外咧，北都公路亦都係另一個關注啦，因為就有一個生態上面嘅關注嘅項目喺度嘅，潘永祥。 哦，呢、这個的確係嘅。咁就好多人話而家我哋嗰個鐵路都幾完善啦，即係喺一個南北啊，或者東西啊咁樣。咁的確，如果你講係市區、港島區，尤其是而家我哋即係。港島南啊，同埋屯馬線，即係經過即係依一個土瓜灣啊，咁樣去伸延過去依個市區咁樣。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即係新界區咧，又唔係嘅。 咁我而家睇翻，如果你话喺新界方面咧，如果你话南北咧，主要都系东铁嘅啫。咁即系东铁咧，咁当然啦，由罗湖或者上水一路到而家金钟咧。咁如果系东西啊，更加缺乏添。因为东西咧，其实主要你都系靠呢、這个开通咗个屯马线。咁但系呢个屯马线你都系要经过，比如话马鞍山啊，一路绕翻去钻石山啊，呢、這个土瓜湾，咁又再驳翻过去屯门嗰边。咁当然啦，另外选择你就可以喺东铁喺九龙塘转呢个荃湾线，跟住屯马线咁过去啦。咁所以喺新界嚟讲，尤其是我哋将来咧，我哋个主力咧都系发展新界，尤其是北部都会区。咁所以如果嗰个人口大量增加，而我哋仍系依靠而家即系较为缺乏嘅南北，即系嗰个东铁线同埋东西根本系冇乜，仲好缺乏添。咁嘅时候系真系要要兴建多啲咁嘅铁路道路网络嘅。咁所以变咗呢个三铁三路咧，好大程度咧都系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吓。 嗱，头先都讲过咧，其实公众咧会比较关注咧，其中一个就系即系将军澳油塘隧道同埋将军澳铁路嘅延伸线啊。咁因为当中咧亦都涉及到可能需要填海啦，日出康城嘅居民咧就有好大嘅保留意见啦。咁大家点睇咧？特别如果你系将军澳嘅居民，如果多一条嘅隧道配合翻而家你原本已经有嘅将军澳隧道同埋咧。是蔣南隧道以及柯灣連接路，又會不會是可以便利到大家的交通呢？電話號碼187231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傾傾的。潘永祥這個時間我們就請來就是運輸署的助理署長梁世豪的。梁世豪你好。 梁世豪你好。 你好。 梁世豪可不可以先跟我們簡介一下呢，將軍澳油塘隧道的建設呢，你們的打算是怎樣的？ 其实呢，我哋嘅道路建设成个今次我哋叫 RMR 呢个研究啦，其实都系配合香港嘅发展嘅。咁主要我哋睇到呢，其实将军澳喺未来呢都有唔少嘅发展，特别系将军澳137区呢，而啱啱喺先政报告都讲咗，其实佢哋都会有一个具体嘅计划。咁所以我哋其实喺道路嘅规划方面呢都做返相应嘅配合。咁主要我哋而家嘅諗法呢，其实就系喺现有嘅将军澳隧道啦，同埋我哋即将喺下12月11号会开通嘅将南隧道之外呢，就再加条呢就连接将军澳同埋市区之间嘅公路道路。咁呢就加强返成个将军澳区呢对外嗰个连接。咁呢个就系我哋成个构思嚟嘅。 但是今日我见立法会上面呢，啲议员都比较关注呢，就係呢条将军澳油塘隧道呢对于蔣南隧道呢会唔会係有一个嘅重叠，从而未能够发挥到最大效用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返而家嗰几条隧道嘅分布嘅。其实呢将军澳隧道而家大家都用緊啦，其实就偏向喺将军澳区嘅北边嘅。咁而我哋所講嘅將南隧道，佢其實係我哋六號幹線嘅一部分啦。佢就會連接我哋第時將會起好嘅 T2 嘅幹道，再加埋呢個中九龍幹線咧，其實連成一條咧橫跨成個九龍半島嘅一個嘅六號幹線。咁所以佢哋係各有佢嘅功能。咁而我哋而家所希望提出嘅概念咧，就係做一條嘅將油嘅隧道咧，其實就會喺比較中間，喺地圖嚟講咧，就比較中間嘅位置。咁我哋希望係可以幫到而家喺將軍澳市中心嘅居民啦，多一個選擇係可以去到市區 嘅。梁世豪啦，咁即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個將南隧道，亦都準備開通啦。咁呢個係咪即係其實點樣配合咧？因為而將來有啲聲音就話，既然而家將南隧道已經開通嘅時候咧，再加埋現有嘅中澳隧道，係咪已經有足夠咧？咁樣咁你規劃嗰時係考慮到咩嘢，而要再加多一條將油隧道？而現時嘅中澳隧道同埋將來嘅將南隧道都仲未足夠咧？同埋你預計要幾耐咧先會起好？同埋現有呢兩條隧道幾時會飽和咧？ 其实就咁样讲嘅，其实我哋嘅将军澳隧道再加埋呢个将南隧道，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嗰本即係公众咨询嗰个文件呢，其实都见到呢，其实我哋而家嘅规划嘅呢啲咁样嘅规划咗嘅道路呢，其实我哋都觉得可以足够应付呢我哋直到大概去到2041年嘅交通需求。但正如我哋所讲，我哋一个跨越2030年嘅研究啦，其实我哋睇緊个愿景会再远啲嘅。咁我哋都睇到呢将军澳137区呢，其实佢嚟緊都会有一个规模都唔小嘅发展啦。咁 所以我哋覺得咧，就再加咗呢個嘅將油嘅隧道咧，就可以幫到成個將軍澳嘅區域出去。咁亦都咁講啦。其實我哋而家係講緊一個叫基建先行啦，同埋創造容量嘅概念嘅。咁我哋其實都唔想好似以往咁啦。其實即係我哋其實有陣時嗰個推展嗰個基建咧，都要一個時間。咁我哋想早啲咧，就做咗呢個規劃。咁亦都趁呢個機會咧，去諮詢翻大家嘅意見，睇下大家對於我哋而家所諗嘅概念同埋中間嘅走線，會唔會有提供到更加多嘅意見俾我哋，等我哋可以做好呢個規劃嘅。 但系林生，我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就係、是、第二市嗰條嘅漲油隧道咧，究竟對於藍田啊嗰個迴旋處嘅壓力啊，會係點樣咧？當然留意到啦，即、就、係、是、你哋而家個漲油隧道佢嗰個落腳位咧，就會係油塘近東隧入口嗰度啦。咁而漲藍隧道佢個落腳位咧，就會係茶果嶺嗰度啦。咁但係對於藍田嗰個嘅交通交匯處嘅交通壓力又會係點樣咧？ 明白嘅，其實即係我哋做，首先我哋先諗嘅概念咧，就係先將將軍澳嘅居民咧多一個選擇，多一條路徑可以去翻市區先啦。咁我哋嚟緊再做一個詳細嘅規劃或者係詳細設計嘅時候咧，我哋係會理順翻咧我哋呢啲主要幹道同埋其他道路接駁嗰個位置嘅。咁我哋喺做嗰個過程入邊咧，就會考慮翻大家嗰啲一啲叫我哋叫，其實而家有啲我哋。點解會有時有啲擠塞嘅情況呢？可能係一啲嘅接合點，佢嗰、那個嘅嗰個位置未理順。但係當我哋做詳細嘅設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考慮埋啲嘅因素咧，去處理翻嗰個幹道嘅接駁嗰個問題。咁希望可以幫到手嘅。 但除非你完全嗰、那個交通係即係避開藍田嗰個交匯處，咁但係否則嘅話，其實你就算個接駁位擺喺邊度咧，都會有機會加重咗交匯處嗰個嘅交通壓力，同埋而家亦都即係喺一啲嘅繁忙時間咧，嗰、那個交匯處嘅交通嘅使用量都頗高嘅咯。 明白嘅，咁但系我哋其實都係一步一步推展我哋嘅計劃啦。咁我哋現階段咧就先集中處理咗我哋點樣去連接將軍澳區嘅呢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咁當我哋如果嗰個幹線嘅出口啊，同埋佢自嗰個連接嘅方法咧，其實我喺後啲嘅階段，當我哋做詳細規劃嘅時候咧，可以會再做得好啲，係希望可以幫到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啲相應嘅改善嘅措施咧。當我哋定咗主幹道嗰個方案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再諗下一步嘅工作嘅。 但係會唔會其實有一個嘅分工啊？即係個分工會唔會就係、是譬如可能係將軍澳油塘隧道，可能係更加咧方便啲市民咧經過東區海底隧道，因為佢出口位就喺油塘東隧嗰度嘛。經過東區海底隧道，然之後過海。咁但係如果係即係長南咧，你頭先都講咧，佢係連接T2 嗰條路噶嘛，咁就會方便咧啲市民咧去到九龍中區嗰部分。會唔會其實係有一個咁樣嘅分工想做咧？ 分工點都會有嘅，因為其實我哋嘅出行咧，其實係由我哋嘅目的地啦，同埋我哋嘅出發點去決定嘅。咁如果大家睇翻個地理位置嘅話咧，將南嘅隧道咧就比較係一個偏南方嘅位置，嗱佢都可以咧係去到一個東隧過海，亦都可以做到呢個功能。佢亦都可以繼續沿住呢個六號幹線咧，去到呢個九龍西嘅地方嘅。咁啊，將油嘅我哋而家嘅諗法咧，就係喺中部嘅位置，即係當將軍澳比較中心嗰個位置嘅市民咧，就可以出到去藍田嗰個位置。咁當然啦，我哋就視乎第時嗰個道路嘅設計啦。咁其實佢亦都可以有個選擇咧，就係繼續利用一啲現有嘅道路網絡咧，去翻唔同嘅位置，譬如係九龍嘅西邊啊，又或者係去翻港島區。咁其實呢個係我哋暫時嘅構思嚟。 係，咁我想問咧，即係頭先你話即係。而家當然啦，將南隧道就可以好方便去到九龍西啦。咁就將來一條漲油隧道咧，其實都有冇依一個功效嘅，即係可以將中部嘅居民咧可以帶到九龍中啊咁樣。 如果大家都可以看到而家嗰個地理位置，其實將軍澳同埋個九龍個市區咧，其實中間有個山勢去隔開咗啦。 冇錯。 咁我哋如果我哋利用呢啲隧道將嘅市民帶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佢可以利用翻成個我哋成個道路嘅網絡咧，四通八達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嘅。 係。仲有一個問題就話，當然我哋明白咧，即係基建先行，因為過往咧就有個舊病咧，就話你要住夠幾多人口，咁我先提供一條鐵路或者道路網絡咁樣。咁就即係的確基建先行咧，都係而家即係現時我哋大家都期望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2041年，即係都仲可以未到飽和嘅，咁即係仲有就差唔多20年啦。咁但係而家嘅居民就會唔會覺得？ 仲有廿年咁樣，即係就算係經驗先行，係咪真係需要咁早咧？而令到而家可能一啲一啲交通可能即係有啲阻塞嘅地方，而家更加嚴重咧咁樣。 咁我又覺得即係如果我哋興建更加多嘅道路出嚟呢，其實應該對於解決個擠塞呢應該點都或多或少有幫助嘅。咁當然我哋喺個過程裏面要小心咁去考慮啦，就唔好去製造一啲嘅瓶頸嘅狀態出現啦。咁但係我哋睇返啦，其實我都好似我哋一開頭咁講啦，其實我哋成個嘅道路嘅規劃或者其他就算鐵路方面嘅規劃呢，其實都係配合返成個嘅香港個發展嘅。咁主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今次嗰個文件入面都講啦，我哋配合緊香港2030加嘅規劃，同埋我哋北部都會區嘅規劃，去建議我哋而家三個公路同埋三個主要幹道同埋三個主要鐵路嘅方案嘅。咁所以主要都係咧，我哋嗰、那個呢啲咁嘅基建出現嘅時間咧，其實都係要配合翻嗰個發展。咁所以我覺得就唔會話有太早嘅情況嘅，即係其實我哋都盡量咧係希望可以做到咧我哋嘅基建係配合到嗰個發展嘅。 不過今日有議員亦都質疑到咧，你哋舊一啲嘅規劃都未完成，跟住又嚟一啲嘅新嘅規劃，究竟喺個人手上面啊，又或者係其他嘅成本上面啊，係咪真係應付到？ 是的，即是正如我哋今日喺立法會嘅委員會裏面去講咧，其實我哋都知道我哋係要處理呢個問題。咁但係相信呢個大家未來都有好多嘅發展啦。咁香港嘅人手同埋香港嗰、那個個建造嘅資源咧，其實我哋會同發展局嗰邊咧就緊密去配合，同埋我哋都會睇下我哋咧，其實當我哋呢啲咁嘅項目推展嘅時候咧，嗰、那個優次啊，同埋佢哋嘅推展嘅時間表，我哋會一一去考慮嘅。 好啊，多谢晒你梁世豪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麻烦你吓，再见吓。梁世豪咧系运输署嘅助理处长嘅，咁当然啦，即系其实头先都强调咧，而家做咗个咨询，咁详细规划嘅时候咧，都要睇下咧嗰个分布到底系点样。咁但系席间咧，亦都有议员再三去质疑到咧，会唔会系令到第时油塘啊嗰度塞爆？1872311点睇？打嚟倾倾啊！ 交嘅始作俑者同集大成者散布虚假信息嘅记录数不胜数。佢又话滥用武力喺世界各地搅局嘅恰恰系美国。赵立坚重申，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嘅外交和平政策，从不搞胁迫，从不散布虚假信息。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中国嘅抹黑攻击。他又強調，維護中美關係健康穩定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中方希望美方同中方雙向而行，不折不扣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共同確保中美兩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料季候風會在週末期間逐漸緩和。本港地區今晚同天氣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2-3日大致多雲，星期日較為和暖，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天氣較涼。而家嘅氣温18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mini 提提你，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的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晒噶啦。龙尾而家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而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彩虹村。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清理好晒噶啦。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上乡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尤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路压道。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奥运站一段呢都比较车多少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而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后少少近住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一段都一大车多。而受到较早前的意外影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仁安医院，去九龙方向近博康村都比较车多。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博爱医院挤塞，龙尾博卫和十八乡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消防处提提你了，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咗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关系到国家与香港的未来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关系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因此特区政府邀请中央宣讲团来港讲述二十大精神，让各界更充分认识学习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12月3日下午3点，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讲会，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1、32现场直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三鐵三路咧今日正式展開諮詢，個諮詢期咧係為期去到出年嘅3月嘅。咁啊，大家有啲咩意見想發表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特別咧就係將軍澳區嘅居民啊，佢哋就好關注到將軍澳油塘隧道嘅建設啦，同埋咧亦都係將軍澳嘅南延線嘅鐵路咧嘅建設嘅。特別就係日出康城嘅居民啦，對於咧可能因為興建沿線而需要填海咧，有相當之大嘅反對意見嘅。咁啊，點睇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潘永祥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都請嚟啊，就係另一位嘅嘉賓，就係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魏漢華嚇。魏漢華你好， 魏漢華你好， 兩位主持好，大家好。 係阿黃，首先可唔可以先介紹一下咧？就係將軍澳南延線啊，你哋而家預計嗰個走線咧係點樣嘅？ 是首先多謝兩位主持啦，即係邀請我係藉著呢個節目咧，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即係 跨越2030年嘅鐵路同埋主要幹道呢個策略性研究，就住鐵路方面嗰個初步建議啦嚇。就住將軍澳線南延線咧，其實佢我哋嘅建議咧，初步建議咧係將個將軍澳線咧喺康城站咧就向南伸延，接駁到去將軍澳137區嘅。咁就其實咧就係方便將137區咧將來嗰個發展啊，方便嗰個市民嘅使用，同埋附近咧有啲一大嘅就業人口啦嚇，佢使用呢個鐵路嘅網絡嘅。咁、就就住呢條鐵路嘅方案咧，其實我哋會視乎呢、這個技術嘅可行性啦嚇、啊，對環境嘅影響、佢嘅成本效益啦，同埋所需要嘅用地，同埋對社區個影響咧等等嘅因素咧，我哋會聽市民嘅意見啦，去審慎考慮翻咧，即係最合適嘅運輸模式去推展呢個鐵路方案。 嗯，初步嗰度係咪淨係得一個站嘅就你哋嘅預計？ 暫時係初步嗰、那個方案係咁嘅，喺將軍澳137區有一個站嚇。 嗯，你哋預計嗰個發展年期會係點樣嘅？ 發展年期方面咧，我哋都係配合翻137區嗰、那個那個人口發展啦，嚇，即係都係盡量都係配合翻137區域嗰個發展。 嗯，即係要視乎嗰度究竟嗰、那個起動嘅時間咧，究竟係點？然之後你哋做咗個規劃咧，先至去睇下進一步嗰個興建期到底係點樣。 係啊，係啊，嚇。嗱，主要都係配合個發展啦，嚇。 嗯，但係咧，即係將軍澳嘅居民咧，特別係日出康城嘅居民咧，就相當之關注啊，因為會涉及到填海嘅。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地图咧，或者系根据一啲居民所即系知道嘅资料，又或者系佢哋嘅反对意见咧，就系会将基本上即系成个日出康城即系出边嗰个海岸嗰个凹位咧填平晒。咁究竟你哋个预算系点咧？ 這個項目呢，其實就是137區發展個項目的一部分嚟嘅，就是發展局呢就嚟緊年尾呢就會向公眾宣布嗰個研究嘅結果嘅。咁就住剛才我提到嗰個將軍澳線嘅南延線嗰個走線呢，依家個建議呢就喺康城站嗰向南伸延啦，咁就去到接駁去137區域嗰個係提供一個鐵路嘅服務囉，係俾嗰啲新發展區嘅居民使用。 咁但係咪要牽涉到填海呢？即係初步預計。 其實呢，我哋嗰個鐵路呢，現在喺康城站呢，其實佢喺地面嘅，地面鐵路站嚟嘅。咁、將來嗰個137區域嗰個鐵路站呢，依家初步建議呢係一個地底鐵路站嚟嘅。咁喺康城站嗰度地面鐵路，由個地面鐵路去到一個地底嘅鐵路咧，其實係有一個過程咯嚇，咁啊需要經過個海啊，沉落去個海床下邊嗰度，一路行到去137區域個地底站嗰度咯。咁當然我哋去喺即係嗰個鐵路走線，佢唔可以掉掉揈喺度噶嘛。咁我哋會做翻啲保護嘅設施，保護翻嗰個鐵路嘅設施啦。 保護嘅設施即係個意思係可能係一座座等咁樣去到填法啦，定係成塊地咁樣去填，等去沉入個地底咧？ 依家咧都太早啦，如果討論呢個好細節啦，因為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初步嘅走線嘅規劃啫，咁我哋仲要就通過呢個諮詢嘅過程啦，我哋聽取市民嘅意見啦，咁嚟緊剛才我都提到啦，亦都視乎個技術可行性啦、環境因素啊等等，即係所需用地啊、成本效益，咁我哋都會去考慮翻即係點樣更加好咁去推展呢個項目咯。 另外有一啲嘅意見咧，就關注到因為個南延線咧就係即係主要係為咗137區嘅發展啦，咁佢由康城站駁過去啦，咁但係對於其他嘅將軍澳嘅居民咧，就並無任何嘅裨益喎，即係你點回應呢？ 其實137區嘅都係將來都係將軍澳嘅居民嚟嘅，即係嗰度將來咧就即係我哋主要因為鐵路設施咧，我哋都係去配合嗰、那個將來香港嗰、那個長遠嘅發展嘅需要啦。咁我哋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去做呢、這個鐵路去規劃呢個鐵路項目咧，其實我哋睇翻香港長遠。就住香港2030加嗰個規劃願景同埋策略啦，同埋就包括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策略啦。咁我哋去檢視翻香港將來嗰個發展嘅需要啦，我哋去分析翻嗰個運輸需要而去制定呢個初步建議嘅。 林康華，我想有啲都或者一啲中澳居民咧，又成日出康城嗰度。咁有啲聲音就因為你整咗個南延線啊，咁所以咧就要填海啦咁樣。咁其實我想搞清楚咧，其實係究竟嗰度其實嗰個填海咧，本身係純粹因為咧係想發展嗰度，提供多啲土地啦， 所以無論你有冇依個南延線，你都係要填海噶啦。只不過係嗰個填嗰個南延線咧，就係配合翻將來增加咗嘅人口啊，同埋經濟活動啊。一或係如果你唔係整個南延線咧，就根本就唔需要填海，亦都唔會引申到咧，即係日昌城嘅居民咧有一個反對咧。 唔係，我剛才提到啦，其實呢個係一個配合將軍澳137區嘅發展嘅成個佈局嚟嘅。咁發展局咧就會喺年尾咧就會將佢呢個研究會公布咯嚇。咁到時就大家就會知得清楚一啲啦嚇。 嗯，有一啲議員就話你哋可唔可以考慮一啲非填海方案？這個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工程可行嘅選項啊？ 唔係，我哋會喺呢個諮詢過程裏面，我會聽議員啊、市民嘅意見嘅。我哋會仔細審慎去考慮啲係點樣推展呢個方案，再去檢視翻整個個規劃啦，同埋個設計嘅。 我都想了解多啲，就話當然個諮詢就關於個鐵路個走線啊，同埋將來嗰、那個即係填海嗰部分咁啊。咁其實係咪應該都係調翻轉，即係緊我哋個土地個佈局，即係發展局將來去嗰度系咪要填海咧？嗰、那個填海嘅幅度幾大咧？那個人口嗰個增加點樣？然後先至配合翻你哋呢個道路網絡嗰個諮詢，而配合翻嗰個將來嗰區嘅發展咧，而唔係調翻轉，即係都未有一個具體嗰個土地嗰個發展，而就去咗嗰個鐵路，因為公眾都唔知道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嘅一個鐵路網絡喺度啦，同埋將來配合幾多人口咧？咁係咪應該嗰、那個？土地嗰、那個情況多啲提供出嚟，又先作咗個諮詢咧。 唔係嗱，因為咧現在我哋個諮詢咧係就住跨越2030年個鐵路同埋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去做諮詢啦。咁剛才提到咧呢、這個策略性研究咧，佢嗰、那個、那個目的咧，其實咧都係配合翻香港嗰個長遠個規劃同埋發展嘅。咁我哋睇到喺137區域嗰度，會將來會有一個擬議嘅發展啦。咁即係就住嗰個擬議發展，會有人口遷入啦。咁我哋睇到有個運輸需求嘅嚇，即係通過我哋嗰個研究嘅分析裏面有個運輸需求。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規劃一個鐵路嘅走線啦嚇。咁所以一個初步嘅走線，咁就攞出嚟同大家討論同埋諮詢咯。 嗱，阿向華，另外不如又講講咧嗰個即係中鐵線啦嚇。咁而家咧睇到咧就係你哋會係由元朗錦田做起點嘅，就途經咧荃灣嘅東北部葵涌嘅東北部，連接到去九龍塘站嘅。可唔可以講下個構思點解會建議個諮詢嘅走線會係咁樣咧？ 我哋最剛才我哋提到啦，其實就都係配合翻香港成個長遠嘅規劃發展啦。就我哋其實係做咗個運輸模型，經過運輸模型去分析翻，就住香港長遠規劃發展嘅人口同埋就業嘅分布之後咧，其實個運輸需求係點樣需要啊？喺邊度需要啊？邊度會有樽頸啊？等等。咁就大家聽過北環線啦嚇，除咗北環線嘅落成咗之後咧，其實北環線咧就會接通咗東鐵線同埋屯馬線嘅。咁咧就將來咧，大家知道有北部都會區啦，將來嗰度會有人口增長啦嚇，新界北嗰度會有人口增長啦。咁將來嗰啲人嘅分布咧，就會有部分人咧會選擇搭東鐵線，有部分人選擇搭屯馬線咁去出市區啦嚇。咁我哋睇完分析完之後咧，就覺得係有個需要咧，係做呢個中鐵線嘅，去舒緩翻東鐵線同埋屯馬線嗰個壓力啦。咁其實就住我今日聽到啲議員嘅意見嘅，咁其實係咪九龍塘係一個合適嘅位置咧，定係應該去其他地方咧嚇？咁呢個其實我哋喺個研究裏面都有分析呢個中鐵線嘅時候咧，其實都評估咗分析咗唔同嗰個選項嘅，嗰個走線選項嘅。咁其實我哋都有考慮過過去荃灣站啊、麗景站或者美孚站邊個站點係最好嘅。但係我哋嘅研究評估咧就顯示到將個中鐵線咧接駁去九龍塘咧係比其他方案咧係更加有效咁能夠分流到屯馬線嘅乘客，而且咧佢亦都接駁咗呢個東鐵線同埋觀塘線嘅直接咗，因為九龍塘啊嘛，咁咧亦都加強咗成個鐵路網絡東西同埋南北嘅連接嘅。同埋整個網絡嘅通達性嘅可以。 但如果根據翻你哋而家嘅模型咧，其實九龍塘站個使用量啊，係咪可以容納到而家嘅由呢個中鐵線過去嘅新嘅乘客咧？ 是啊，是的，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屯馬線全線通了車之後，其實根據個模型的分析所顯示，我們看到就大約有 30% 的乘客就在大圍站就轉了去屯馬線，就去了九龍東和港島東。咁其實就住九龍塘嗰個載運量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是、有足夠嘅運力咧，可以咧即係接，即係將個中鐵線接去九龍塘咧，其實咧係可以應付得到嚇。 嗯，你哋所講嘅足夠運力其實有冇具體而言，即係你哋認為個中鐵線會為九龍塘站帶嚟額外幾多嘅乘客流量啊？ 唔係嗱，其實咧當然有個。有係仔細嘅分析嘅，咁但係其實咧就每條線路咧我哋都會分析翻佢嗰個乘客量比對翻佢自己本身嗰條鐵路線嗰、那個載客量嚇，咁、去比對翻，咁究竟中鐵線接去邊度係最合適咧？咁啊其實整通過呢、這個鐵路運輸模型啦嚇、去計算出嚟嘅，咁就我哋睇到咧九龍塘咧係一個合適嘅一個選項 嚇。嗯。 啊，系康华，我想问咧，嗱，当然啦，三铁三路除咗铁路，仲有个道路啦。咁而家的确个，如果你大埔即系北面嗰度出市区咧，主要就系呢个大埔绕道嗰度。咁就我想问咧，如果将来嗰个沙田绕道咧，即系开通咗咧，其实将来系咪都会舒缓咗？即系喺现时打算即系乘呢个东铁嗰边嘅人口嘅流量，而嗰、那個中鐵線咧，你係設計嗰時咧，又咪考慮埋嗰個沙田繞道嗰度，會減輕咗好大嘅交通流量，嗰個情況嘅考量嘅咧？ 有噶。因為咧，我哋嗰個鐵路即係剛才講個鐵路運輸模型咧、其實除咗考慮人口、就業分布。即係市民嘅出行習慣啊、模式啊等等，其實我哋都考慮埋嗰個整體香港整體個運輸基建現有同埋將來就會落成嘅情況，同埋可以選擇出行嘅路線，即係行程所需嘅時間等等去做呢個分析嘅啊，先至分析翻喺鐵路方面嗰、那個運輸需求係點樣嚇，所以係考慮埋。即系擬議嗰啲道路同埋鐵路嘅走線嚇。 咁另外咧，嗱，你三鐵仲有一個港西個港深個西部鐵路啦。咁呢個規劃就即系同其他道路網絡唔同，因為嗰啲主要都係指境內啦。咁嗰度係咪都同內地即係溝通緊？嗰度係點樣配合？咁而家你個構思係點樣嘅？ 是啦多謝你呢個問題。嗱、這個呢就係講緊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啦。咁佢喺佢個建議呢就係由香港洪水橋嗰邊出發，咁途經下村流浮山，咁就跨越個後海灣就接到去深圳嘅前海嘅。咁呢個一個跨境鐵路啦，正話你都提到啦。咁所以呢個呢係必須要同內地去夾嘅，去傾嘅。咁我哋成立咗個專班嘅，咁就兩地政府呢就係喺嗰度緊密聯繫啦，去討論去推展呢個項目。 最後咧都想問翻，即係有關於中鐵線嗰度啦。咁剛才你哋都講咗係根據一啲嘅模型去計算出啦，覺得九龍塘咧係一個合適嘅站啦。咁但係喺成本上面又點樣說服到大家去接受咧？因為田北辰議員亦都提出啦，由石梨去九龍塘大約係8公里，但係成本估算咧係320億，亦都考慮到即係上唔到車嘅問題，咁所以就覺得咧接駁九龍塘站咧係毫無意義。即係呢個亦都係除咗逼爆之外，仲有一个成本效益嘅问题。 是啊，是啊，问得好啱嘅，即系个成本效益系好重要嘅。其实我哋都睇住嘅。嗱，其实个成本效益咧系嗰个效益咧系讲紧一个整体个经济效益，就要吸引到市民使用，咁先至合乎一个成本同埋一个经济效益。即系如果我做完之后吸引唔到市民使用嘅话咧，其实个效益更加低。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呢個係一個整全嘅考慮嚟嘅，包括嗰個運輸需求喺邊度啦，嚇，駁去邊度可以最能夠吸引到市民嗰個使用啦，可以舒緩到嗰個網絡嘅擠塞啦，亦都合乎成本效益啦，合乎經濟效益啦，可以滿足到香港將來嗰個發展嘅需要啦。 好啊，多谢晒你魏康华，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吓， 麻烦晒魏康华咧，系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嘅处长嚟嘅，电话号码172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a very difficult word. 有听众问小叔一个好难嘅字嘅发音，呢个字咧大家都识噶啦，系节奏 rhythm, rhythm, rhythm, rhythm. It's a very difficult word to pronounce because of the sound in the middle. Th. 中间呢个音咧系对我哋广东人嚟讲系最难读嘅音嚟嘅，因为首先我哋冇 th 音。咁我哋咧系冇呢个 th， 即使我哋系唔 voice 嘅声音 th， 例如 think 啦、thank 啦，呢个 th 音，条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门牙嘅下方。好啦，而 rhythm 里面嗰个音咧系更加难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呢个音之余咧，仲要系 voice 版，听住 th。条脷尖放翻喺上面嗰排门牙嘅下面，跟住声带震动发埋声，系唔系净系咁简单啦？而家系 z z z， 咁我哋先读咗 rhythm 个 r， 第一个 syllable 系 r r， 跟住 r 下咧，我哋保持个发声，但系我条脷尖咧就上咗嗰个位 rhythm 去呢个位，跟住再 zoom 翻出嚟就 rhythm rhythm rhythm， and that's how you pronounce the word rhythm。Okay, example, the rhythm of English, the rhythm of English, 英文的节奏 the rhythm of English. 今天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得到听众的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无论咧你系关注到中铁线啊，又或者咧系关注到咧系将军澳嘅发展啊，又或者系其他嘅北都嘅公路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讲一讲你自己嘅初步睇法嘅。不过潘永祥，头先我哋都即系有提到一样嘢咧，就是、成本效益啊，究竟应该系点样去估算咧？即系我哋系咪要计算埋究竟嗰个嘅新增嘅人口系几多，然之后先至可以行工到起呢条铁路？是不是真的对于香港有整体裨益呢？ 因为呢过往你看全世界呢，即是那个铁路呢那个成本很高的。所以呢它起好了之后呢，第一你起的时候要讲数以百亿，还有起好之后因为个营运呢，很多时候呢那个票价都很高的。我们香港呢就即是 很有一个着数，就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那个铁路呢都要用一个即系土地啊，出边售卖啊，嗰、那个发展项目去补贴，因为我哋铁路沿线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一啲新嘅发展项目，咁呢啲发展项目咧都会卖到好多钱嘅。咁但系如果我睇到呢、中铁线咧，其实佢即系地理环境，当然啦，我哋将来到仔细落成嗰时先知道嗰度有啲咩上角發展啊，或者賣到幾多錢啊？但係喺個地理環境咧，我都擔心咧，嗰度其實好難提供到一啲誘因去發展啦、 翻嚟再傾啊。 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4岁女护士今年初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假装为6名市民接种疫苗，以获得疫苗接种记录。今日下午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监禁6个月。案中获假疫苗接种记录的6人，有2人早前不认罪，今日被裁定罪成，判监3个月。一名家庭主妇早前认罪，今日被判囚2个月。至于家庭主妇的父母和家佣，早前获准签保守行为。 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表示，女护士是专业人士，面对疫苗的疑问应该分析个别情况，但反而串谋欺骗政府，行为令人失望，涉及违反诚信，较其他被告严重，她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余被告若果担心副作用，应该咨询专业意见，释除忧虑，而非欺骗政府。立法会选委会界别本月18日举行补选，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希望届时顺利。对于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率被指偏低，陆启康形容自己属于求证的角色，不会评论投票率高低。被问到怎样提升年轻人的投票率，他说不能够强迫他人投票，只能够多作解说和宣传。至于境外投票问题，陆启康说涉及政策问题，有关部门要作研究，现时并非急切需要处理。对于过去曾经发生选民资料外泄问题，他说当局已经成立小组跟进，但选举涉及大量细节，可能会有人为错误，他不敢担保日后不再发生，但会尽量避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如果俄罗斯具真正意愿，与乌克兰之间的对话有可能发生。他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现时一切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美方愿意见到普京开展外交对话的意愿，但暂时普京正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布林肯承认美俄有接触，美方认为有应该讨论的重要议题，例如担心莫斯科会使用核武，这个是灾难性的情况，但暂时未看到俄方在这方面有动作。美国总统拜登较早时说愿意与普京会面，前提是对方愿意结束入侵乌克兰，他会先与北约盟友协商，目前没有立即联系普京的计划。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说，俄方将继续军事行动，不能够接受美方所谓的会面前提，又强调普京在过去和现在都对接触和谈判持开放态度，以确保俄方利益，但美国拒绝承认并入俄罗斯的新领土，窒碍任何潜在妥协的可能。俄罗斯与乌克兰近期围绕顿涅茨克地区内乌军补给线上的重镇巴克穆特与周边区域展开激烈争夺战。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经谈判之后，50名一度被乌克兰俘虏的俄军士兵已经从乌方控制区返回。同时，乌方表示50名获释战俘已经返回乌克兰。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多云，星期日较为和暖，周一同埋周二早上天气较凉。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就在启德隧道，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康庄道。重复一次，就是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意外，现在沿住东九龙走廊车龙排到去近康庄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因为较早时近住泽安村曾经有意外，现在近住风力楼一段仍然是稍为多车。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佐敦尖沙咀一带是相当繁忙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广东道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佐敦道。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在畅运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海景加福洲际酒店。而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咁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二十二集，恩怨情仇桌上了，郑子成饰演成叔。 你做咩讲对唔住啊？呢样嘢唔系你一直好想做嘅咩？听人讲故事，去了解每样嘢嘅背后有乜嘢渊源。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政府正式就三铁三路嘅规划咧展开咨询嘅。咁大家有啲咩意见想发表咧，可以打嚟18723啦。咁刚才咧，我哋就同运输署以及路政署嘅代表咧，分别都倾过啦，特别集中喺咧系将军澳嘅发展啦，同埋系中铁线嘅。咁啊，潘永祥头先又倾到中铁线咧嗰个走线系咪可以有物业收益？ 是啊，因为过往点我哋啲票咁低呢，同埋亦都就算而家呢，因为都倾话啊加价嘅时候，咁有多议员都话呢个港铁都咁多收益啦，咁系咪应该要减价呢？或者就算唔减价都唔好加啦，咁样就正正有好多物业收益。而政府亦都因为卖地啊，即系铁路沿线卖地呢，而得到好多库房收入。咁所以咧就變相咧，市民咧就唔使點俾錢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啲鐵路服務出嚟咁樣。咁就但如果係睇翻呢個中鐵線咧，即係似乎個地理環境都當然啦，將來嘅仔細走線我哋未確定啦。但係睇個地理環境應該都唔會有好好嘅即係物業嘅或者土地嘅收益啦。 因为上面是一些的山， 即是山啊，不是一些市区啊，或者那里可能发展到的 的一些上蓋物業啊咁樣。 嗯啊，不過都要考慮啦。其實如果根據政府的諮詢文件所寫咧，中鐵線咧主要就是為了係拉動北部都會區入邊嘅大型發展項目的人口同埋就業增長嘅。咁所以佢考量嘅時候就唔係淨係即係呢條鐵路本身嘅成本，仲要考慮咧就係呢條鐵路所帶嚟嘅其他嘅一啲嘅經濟收益或者發展動力。 都係嘅，因為佢係連接嗰個北環線嘅。咁所以如果北環線咧能夠，如果係通過呢個中鐵線，能夠去嗰個鐵路去市區快啲，咁亦都意味著咧嗰個北環線咧，即係北部都會區裏邊咧個發展嘅項目咧可能會值錢啲啦。咁嗰度咧可能個收入會大咗都唔定嘅嚇。 嗯，嗱，將軍澳嘅居民啊，對於即係將軍澳嗰一條嘅連接路啦，同埋將軍澳南延線咧，都有頗大意見喎。咁究竟佢哋嘅睇法係點咧？電話旁邊咧，請嚟就係新界東南嘅立法會議員林素慧嘅，林素慧你好。 系林秀慧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嗱，不如先讲一讲就系将军澳油塘隧道啊吓，咁你哋个主要关注系乜嘢？ 其实将军澳油塘隧道咧，我地区上嚟讲咧，咁多年咧好少会听到咯。其实我都有一个传疑就系咧，今日咧喺个铁路委员会上小组委员会上面咧，其实政府都冇答到噶。将军澳油塘隧道嗰个走线系点啦？同埋咧，而家其实将南隧道开咗之后咧，都会影响到咧茶果岭油塘一带嘅交通啦。究竟嚟紧喺将军澳市中心再去油塘加多条隧道嘅时候，佢嗰個作用喺邊度咧？反而我哋即係呢個係存疑噶，咁所以另一方面咧，就一路咧都係倡議一樣嘢，就係會唔會喺將軍澳嘅南啦，或者137區咧嚟緊有個嘅第四條過海隧道咧，係去到咧港島東，例如咧小西灣、柴灣。咁咧反而咧就可以疏導到咧隧道嘅情況，例如咧而家其實咧將軍澳隧道，就算將南隧道開咗之後咧，過海去港島東咧，經東隧咧，其實咧都係車流量係非常之高啦，每日嘅繁忙時間咧其實已經係逼爆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嚟緊就算三隧分流咧，尤其是東隧嗰度咧都冇。即係冇辦法可以疏導到將軍澳過海嘅車流量咯，咁所以呢方面咧，即係建議政府係考慮咧，係有第四條嘅海底隧道去港島東區嘅，尤其是係柴灣等等嘅地方。 嗯，但係林素慧，即係會唔會係兩個嘅建議咧？其實係冇矛盾咧。嗱，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政府打算咧，137區嘅發展咧，佢就係可以容納到135,000嘅人口嘅，提供咧大概係50,000個嘅房屋單位。咁當然仲有其他嘅一啲嘅發展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咧都需要有一啲嘅交通配套咧，出到去九龍市區個部分嘅喎。咁所以其实两个建议会唔会都系并行不悖嘅咧？可以。 其實我個人覺得咧，將軍澳藍田隧道咧，其實嚟緊開通之後已經可以疏導到康城同埋十年之後咧，將軍澳137區嘅即係交通嘅需要啦，第一啦，咁到時候就會駁去中九龍幹線等等嘅地方啦。第二就預期你嘥錢唔知幾多。幾多百億去起呢個將油隧道嘅時候，點解你唔發展係疏導去港島東嘅地方呢？所以我對呢樣嘢係存疑噶。 嗯，另外一個關注點就係嗰個將軍澳嘅線嘅南延線啦。咁剛才都知道，即係日出康城嘅居民咧就好關注嗰個填海問題。咁但係剛才即係呢個路政署嘅代表都話啦，即係其實詳細到底係要點樣去發展，或者係咪真係牽涉到好大規模嘅填海咧？咁呢個都要等第二時有一個詳細嘅設計至得嘅。咁你哋又點樣睇你哋嗰個填海？海嘅問題啦，因為佢哋都話未確定。 因為咁樣嘅，其實咧，我過往呢個幾月咧，收到超過10,000個康城嘅居民嘅一啲嘅意見啦，同埋反對聲音啦。其實對於填海咧，我哋係反對嘅。咁但今日咧喺嗰個鐵路小組上面咧，見到路政署署長咧，佢話咧係起一個上蓋，有啲綠化嘅設施。但我估計咧，其實係一個隧道嘅入口啦。咁但係咧，就其實署方或者局方，無論發展局或者係運輸及物流局咧，都冇交代其實填海個範圍究竟有幾大，會唔會影響景觀？對於噪音、對於空氣嘅污染係點樣咧？呢一方面咧，其實如果各方處方可以俾多啲資料咧，咁我都可以釋除啲市民嘅疑慮嚇。因為咧，就住而家將軍澳藍田隧道啦、跨灣連接路嘅工程咧，過去幾年咧，其實居民咧都受住一啲噪音啦，同埋空氣污染影響。 每日咧個露台咧就沙塵滾滾，即係好多好多灰塵，即係八極都係有噶。尤其是咧落雨天仲犀利添。咁咧啲船隻咧，其實而家啲船等咧，每朝早就八點鐘好準時咧，就會喺度有工程啦。咁好擔心嚟緊咧呢十年繼續會有呢個問題嘅。咁對於區內咧，可能講緊700,000嘅居民咧，尤其是係向海警單位嗰邊咧，其實都好大嘅影響。特別我覺得即係政府嘅施政發展嘅社區鐵路嘅發展係好事，咁但係真係要落地以民為本，真係知道居民佢哋嘅睇法同埋聲音咯。因為咧係點講？ 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似乎咧，即係日出康城嘅居民咧，好擔心到時會唔會填海咧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其實就算佢而家依個鐵路唔存在，因為我哋要發展咧，會唔會都其實可能有機會？嗰度都仍然會填海嘅咧。 嗱，其實咧，如果咧，係即係政府交代到填海嘅範圍咧，或者係佢個隧道方案係點樣咧，唔影響景觀，或者你話個施工期係幾耐，交代清楚，我諗居民都會去理解多啲。咁但係因為之前咧，其實咧喺早個零月啦，我有問喺立法會上面，我問過發展局局長咧，阿林局長，關於其實呢個填海嘅計劃咧，會唔會有其他嘅設施係當初佢曾經咧係講過咧，就話嗰度可能會有一啲嘅康文嘅設施啊、社區嘅設施等等嘅。咁但係另外我就建議，如果呢啲嘅設施咧係發展係放137區嘅居民嗰130,000人用嘅時候咧，會唔會喺翻137區佛堂澳嗰度咧係起翻俾佢哋用咧？因為其實如果要137區嘅居民，佢哋跨區咁樣嚇搭翻車出嚟康城嗰度用一啲康文設施咧，其實係即係效益唔大啦，同埋真係係冇果效嘅嚇。咁所以咧，我就認為咧，如果你真係要起一啲康文嘅設施、社區設施咧，喺翻37區，因為嗰度其實會有好多嘅公共嘅房屋啦。咁居民對於一啲康文設施啊、社區設施嘅需求，會比康城呢邊嘅街坊更加大咯。 好啊，林素慧，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啊。林素慧咧系新界东南嘅立法会议员嘅1872311潘永祥有位听众李小姐话，李小姐你好， 喂你好， 系好有有咩睇法啊？李小姐， 你好啊，我系康城嘅居民嚟噶，咁我头先听咗林议员讲嘅嘢咧，佢完全反映晒我哋嘅心声啊，因为我哋真系觉得。頭先我聽主持人講過啦，即係隧道地鐵沿線咧會考慮過即係新增嘅人口啊，或者係成本效益啊。但係其實有冇諗過，其實我哋而家現有康城居民嘅生活咧，我哋嘅環境咧，我哋身心嘅健康咧，或者現有嘅交通負荷咧，其實都唔可以淨係講即係將來即係嘅未有。發展嘅人口又唔考慮我哋現成嘅市民嗰個心得嘅，咁樣另外我哋其實覺得咧呢個將軍澳南延線其實咧都有好多可以有非填海嘅延線方法嘅。我哋其實康城居民咧，起碼我哋都諗咗8個方案出嚟嘅。我可唔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你簡單啦，因為時間所限。 好啊，好啊，冇問題啊。咁其實譬如第一個方案咧，我哋覺得其實鐵路可以由將軍澳站咧，可以經一個新百勝閣站嗰度咧，前往呢個137區嘅。咁跟住又例如方案二咧，我其實鐵路亦都可以由油塘線咧，經隧道同埋海底管道咧，通往137區啦。咁另外我哋有方案三啦，就係可以改建咧現有嘅康城站咧同埋車廠啦，掘建一啲新嘅月台咧喺水平面以下嘅，咁樣鐵路經水底管道咧通往呢個137區啦。咁我哋有方案四啦，就以呢個鐵路高架橋嘅方式咧由康城接駁至137區。方案五咧就由其他各類嘅捷運系統咧，亦都通往呢個137區嘅。我哋有方案六啦，就喺康城站以輕軌列車同埋其他集體運輸工具咧，經陸路嘅方式通往137區啦。第七個方案，例如亦都可以係由呢個寶林站或者係坑口站嘅鐵路咧，沿線通往137區啦，或者搭八個方案咧，就係譬如過海嘅鐵路咧，由柴灣站或者港島東咧，通往137區嘅。呢啲全部都係可以解決到呢一個交通嘅問題。亦都可以是一些非填海，亦都是比较人道的延线方法来的。那我表达的就是这 咁多啦。 好啊，多谢晒啊李小姐嘅意见啦。咁啊，潘永祥估唔到居民谂咁多方案出嚟， 系啊，即系似乎都唔系话唔可行嘅，听落都。 啊，不过当然啦，即系详细究竟啲方案系咪得咧，都仲要考虑埋好多嘅因素，譬如包括埋嗰度嘅地质因素到底系点样啦，嗰度嘅其他嘅环境嘅考虑又系点样啦，仲有就系嗰个实际嘅工程嘅可行性啦。咁不过当然即系喺成个嘅铁路嘅项目嘅咨询期间咧，其实市民大众咧都可以提出你嘅一啲意见同睇法嘅，因为而家咧政府正系就住呢个三铁三路咧系正式展开咨询啦。咁、那个咨询期咧会系一直咧系去到即系明年嘅3月31日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啦。 2022年美联储持续加息，内地加大力度防疫，全球经济资产市场急挫，进入2023年环球经济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美国联储局因为都面对着更加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要减慢要加息的步伐。其实中国内地来讲，一个清零的政策始终对于经济来讲都不是可持续，即是出年来讲相信都是要慢慢地去放宽。 12月10号下午2:302023投资研讨会，请来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旅游乐园之埃及随心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人卡卡同大家分享啱啱到游埃及嘅难忘体验。埃及九月天气非常之热啊，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 另外去到埃及首都开罗，博物馆相当精彩丰富啊，对于古埃及文明有兴趣嘅朋友一定唔会失望啊。 另外卡卡仲坐游轮睇神庙同睇鳄鱼，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先奴加埋卡卡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潘永祥啊，即係以往咧係中學啦，逢新開學咧就新生學子或者父母啊都會去到書局嗰度攞住張書單咧買書啦。咁啊亦除咗係買教科書之外咧，亦都買參考書啦。咁但係近年咧，其實喺電子課本嘅發展咧都相當之多，即係唔少嘅出版社咧，佢哋會係有一個電子版喺度啦，咁方便市民去選擇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又會唔會影響咗傳統嘅教科書嘅生意呢？有一间的书局就是汉荣书局，它其实已经有52年历史了。昨日就登报就宣布会在12月31日结束门市营业。电话旁边我们不如就请来汉荣书局的负责人石汉基。石汉基你好。 石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可不可以讲讲52年历史，为什么你们决定要结束门市生意呢？ 最主要就是怎样呢，即唔系一个原因，系有好多个原因。 嗯， 咁样咧就第一个原因最主要系疫情啦。 嗯， 因为个疫情咧就都影响好大，因为今年亦都有一间书馆因疫情影响咧，搞到咧个名咧就冇晒。 嗯， 咁嗱而家就点样咧？我哋估计咧个疫情出年都唔会完嘅。 嗯， 咁变咗如果喺暑假期间，我哋门市部有两三个人确诊。 嗯， 同埋或者喺货仓度再有两三确诊嘅呢，要停10日至7日，咁变咗呢有机会係有成20日係冇辦法係运作嘅。 嗯， 喺咁样情形之下呢，咁就会使到成个公司名呢就係即係俾人闹到唔知点样啦。 影响商誉啦。 係啦，咁另外一个原因就点样，因为而家呢就因为出版社佢哋经营亦都几困难啦。咁佢哋呢就尽量悭嗰啲成本。咁有三间大嘅出版社嘅呢，佢哋嘅大型货仓呢就喺内地嘅。 嗯。 咁样因为嗰个疫情影响，好彩今年暑假期间嘅呢就廣東省就冇乜疫情，但如果而家啲疫情搬咗去暑假咧，咁我相信有好多書都落唔到嚟。 嗯， 咁變咗依度就係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咧，而家就即係今年嘅即係最近嘅經濟都唔係話真係好好啦，但係請人咧都好困難。 嗯， 咁樣如果係一兩年後個經濟好翻嘅咧，請人就仲困難。 嗯。 咁另外出版社呢就佢哋 有出版社佢亦都將嗰個貨倉外判俾其他人去做。咁變咗個攞貨呢，以往我哋攞張單兩日至三日我攞貨返嚟。但而家攞張單呢可能一個星期至十日到。咁樣喺咁樣情形之下呢，就會使到我哋落單嘅即係訂書好困難。咁另外如果係出版社環境好，即係早幾年嘅呢，佢哋大部分呢就會喺六月尾七日頭啲書大部分齊晒㗎啦。咁但係因為佢哋而家呢個個都唔想存貨，咁變咗佢哋供應貨呢就會係喺即係大約呢就七月中至八月中之間先至開始有。咁而家今年有個前提呢，出版社呢喺八月尾至九月頭都未有貨。咁使到我哋供應呢就好困難，即係變咗我哋以往送書學校一次或者兩次可以完成咗啦。但係呢而家呢可能要四次至五次。咁個成本呢就會係倍增嘅。咁即但係呢個生意呢，即係因為而家學生人數相對減少啦，咁生意就唔會增加。咁樣個費用呢，因為而家估計出年嘅運輸費幫埋電費嗰啲會起碼都會加20-30%。咁變咗即係會係使到我哋經營呢就越嚟越困難。咁而且呢亦都係因為有電子書啦。咁電子書呢佢哋就即係無需要經過書局去賣嘅。但係就算我經我哋書局買呢，佢只係俾 5% 我哋，即係95折俾我哋。咁變咗我哋嗰個可能運作嘅成本都不足夠。咁變咗呢個亦都係幾個原因夾埋呢，咁樣變咗我哋就最擔心我哋嘅公司就係個聲譽受損，因為我哋過去50多年呢，即係喺個學界裏頭大家都認為我哋即係都好滿意我哋服務啦，咁樣即係我哋就宗旨就係希望佢每個顧客嚟買書都可以滿足到佢哋嘅需要，但係以後呢就好難做得到呢樣嘢。咁變咗呢我哋就諗住就不如呢就趁而家今年嗰個特別困難，好多書局都做得唔太理想啦，但我哋都冇出問題，大家間學校家長都好滿意，咁樣我就趁呢個時間係最好嘅，咁就使大家留返一個美好嘅回憶囉。 係 石生啊，真係好可惜。咁就其實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都係你嘅長期顧客嚟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笑咧，就話咧，你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冇手提電話啊嘛，一出街就聯絡唔到啲同學噶啦。我話咁啊，不如去學文書嗰度啦，企一兩個鐘啦，咁你有時會見到啲同學噶啦咁樣。咁而家就咧，我都想問一問咧，就因為我哋嗰陣時你去你嗰度咧，除咗買教科書咧，都好多時咧，主要都係買參考書啊。咁耐不耐咧，我哋依份我參考書睇完又話：，睇下有冇啲新嘅參考書啊咁樣。咁所以變咗，除咗話開嗰九月咧，其實由十月一路去到尾咧，你都好多人即係去你嗰度書局嘅。咁我想問咧，其實而家嗰個情況係點㗎？即係啲同學咧，仲多唔多嚟走去即係睇下有冇啲新嘅參考書啊？即係由九月一路去到由頭去尾都咁多人啦，定係點咧？而家個生態點嘅？ 參考書嘅生意， 參考書咧，即係而家嗰個即係嗰個市場咧，會慢慢係萎縮嘅。 哦， 咁點解咧？因為好多，因為而家有好多好成功嘅補習社啦。 係。 咁變咗大部分學生咧，佢就寧願去補習。 嗯。 就變咗就唔會再自己去買參考書去温習。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影響好大嘅，即係而家所有大專書。 是 大部分都不需要买课本了。咁样即变咗嗰个市场就係缩緊嘅。咁、 哦、 另外亦都係呢就另外有一个困难就点样呢，即而家呢好多出版社呢就为学校印制一啲书叫校本版。咁、那个校本版呢咁样佢只係俾 5% 我哋啫。咁呢5% 呢我哋去出版社攞货返嚟呀，去賣呀、啊、整理呀、啊、嗰、那个成个费用都係不足够嘅。咁样即係而家好多即係嗰个校本版嘅趋势呢就将会係越嚟越多。咁变咗我哋可以想象得到，即係第二日嘅生意，因为亦都有电子版啦，生意係永远唔会增加㗎啦。 只是会减少。 咁所以， 但系个费用唔会减少。 系，但系呢个就会系造成一个经营困难啦。多谢晒你啊，石汉基先生。